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大风转晴，后半夜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度。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5:15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23点，本市自西向东方向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天气，伴有6级以上短时大风，局地会有小冰雹，提醒大家外出时注意防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是周末，首先呢祝大家周末愉快。周六呢是我们周末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李松律师。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那么李松律师呢是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那李律师呢于2008年创立了李松房地产的律师团队。这个团队啊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执行律师，可以说是国内的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一个精英律师团队。那么如果大家关于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来进行交流。应该说这是一个机会啊，因为现在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牵扯到千家万户，是吧？ 是。 而且很多家里边呢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这样的问题或者是困惑啊，或者是矛盾。那如果你有这样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咨询，互相来交流一下啊。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把您的事儿来说一说，我们帮助你来提一些建议啊。好了，另外呢今天李松律师呢还带来了他写的一本书，叫做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这都是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处理的一些真实的典型的案例。 对，因为这些案例呢都是我们这个团队所处理的一些房地产诉讼的案例，包括涉及到房屋买卖啊、房屋继承啊、婚姻房产啊、建名买房啊、拆迁房产啊等等啊，它基本上属于一个公寓类的一个书啊，是一个房地产诉讼领域的一个汇编。啊，这些案例呢都是我们处理的一些案件，然后我们把它总结出来编纂成册啊，写成了一本书， 特别好，对大家的这个指导意义呢是非常强的哈。那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呢，这个李律师说今天也拿出来几本的来赠送给大家啊。如果你想要这本儿，就是《房地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的话呢，您可以说一个要书啊，或者等等的，反正把您的意思表达出来，李松律师呢会赠给您，然后呢有关人员会跟您进行联络。但是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微信当中把您的联络方式或者是电话号码写清楚啊。好了，那应该说很多朋友呢已经把周六啊这个内容呢记得非常清楚，一到周六呢就开始呢问这方面的问题。有一位叫做记住你的听众朋友啊，他在我们节目开播前就已经把短信呢发来了，而且说得非常清楚啊。咱们不妨呢先把这个问题解答一下李律师啊。他说这个房子呢以欺骗的方式被亲戚的孩子偷偷的变卖了，发现以后呢他 写了还款的啊这个协议书，就是还这个房钱的协议书。 嗯， 那么一直呢没有履行协议书的承诺， 嗯， 不给房钱还耍赖， 哦， 现在呢起诉他了。请问专家，如果房款被挥霍或者是被他投资抵押了， 嗯， 那起诉他到底还有没有用啊？这是一个。另外，申请强制执行是什么流程？还有就当事人出庭需要准备些什么？另外呢，变卖别人的房产，法律法规上是怎么定罪的？ 好， 嗯， 那个回答他第一个问题， 嗯， 啊，那么首先来说呢，必须得起诉他了啊， 嗯， 那个像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是这个朋友呢，是委托他这个亲戚去卖房，是吧， 嗯， 他说欺骗的方式卖房，然后拿卖了钱以后不给他，我估计应该是他做了一个委托，比如说授权公众委托， 嗯， 委托他这个亲戚去卖房，那么他这个朋友卖了，他这个亲戚卖了房以后呢，没把房款给他， 嗯， 可能用作挥霍了或者是做其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和你这个亲戚之间呢形成了一个委托代理关系， 嗯， 哎，他是代理你来卖房，那么卖的钱应该给你，没有给你，那么你可以到法院来进行 嗯 起诉， 嗯，但是他是不是应该有证据证明呢这个孩子哈是以欺骗的方式来变卖了这个房产， 哦， 而他的亲戚又没得到任何的房款， 对，他说的是说的欺骗就是帮他卖房卖个高价， 嗯， 卖了钱呢能给他 对 那个高价，是这么一个欺骗， 嗯， 他呢但是卖完了以后呢没把钱给他， 嗯， 他认为是欺骗他了，我分析应该是这种情况， 有可能， 啊， 有可能， 我觉得应该是这种情况，啊 嗯，但是这个证据一定要充足啊， 啊，这个呢就是说主要起诉内容呢就是要求他把这个款项还给你， 嗯， 啊，那么你这个亲戚呢他呢行和你之间呢形成了一个委托代理关系， 嗯， 那么他卖的这个房子的款项呢应该是给你，他拿的这个钱呢是属于一个法律上叫做不当得利， 嗯， 就他没有理由来取得这个房款， 对， 那么你呢可以诉到法院要求他偿还这部分款项以及呢这一段期间的这个款项的这个利息， 嗯， 那么当然这个朋友问了，他有可能挥霍了， 对， 这怎么办？那么挥霍了以后呢，首先你也得通过法院来判决双方存在一个这个债权债务的关系， 嗯， 首先得拿到一个判决书，比如说你这个亲戚欠你300万或者400万的公房款，有了这个判决，那么你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嗯， 啊，强制执行，那么强制执行呢，那么就是由法官来强制执行他的财产。这个朋友呢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他挥霍了我怎么办， 对， 其实这个民事案件它确实有存在一个执行难的问题啊， 嗯， 这是客观说确实存在问题啊，它不像刑事案件啊，你可以这个通缉他，民事案件你没法通缉他，但是呢也是有一些办法的，比如说呢可以拘留他， 嗯， 啊，拘留他呢是没有次数限制的，嗯，每次怎么以15天为限啊，就是每次你只能拘留他15天， 嗯， 出来以后可以再拘他啊，再说了可以再拘，这没有次数限制，但是最多就是15天， 嗯， 啊，这是一个拘留他。第二个呢，那个可以把他列为失信名单， 哦，就不诚信人的， 不诚信人 的可以上， 咱们可以理解是黑名单， 嗯， 啊，失信人的黑名单。那么把他列入这个黑名单以后，他以后那么高铁坐飞机啊这种高额消费啊都不允许了， 嗯， 啊，高铁比如说一等座啊坐飞机这都不允许了， 嗯， 而且呢那银行呢还如果列为失信人名单还不给他做这个贷款， 嗯， 所以对这个被执行人也有一定的影 响，也是一个制裁 啊，当然如果你最好当然你能提供他的一些线索，比如说他有存款啊或者有其他房产啊，哎，这种执行起来可能直接就执行他的财产，可能更有利于维护你的权益， 嗯， 哎，所以呢就是到执行当中呢增加这种执行力度，他不还呢实际上也有惩罚措施， 嗯， 那么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有关的规定呢，如果他到了执行阶段他仍然不给你款项，那么是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双倍计算， 嗯， 哎，一天双倍的钱来给你算， 嗯， 这个滞纳金啊，所以呢对他也是有一定的惩罚措施的， 嗯，但是比如说他变卖别人的房产，法律法规上是怎么来定罪的呢？ 这个呢要看他是怎么变卖的， 嗯， 刚才我说的我只是猜测，因为这个朋友没说清楚， 是 欺骗的方式把房子卖了， 嗯， 没把钱给他，我就猜测可能是干了一个公证委托，比如说这个亲戚卖房， 嗯， 啊，这种情况呢，他就是一个民事纠纷，还有一种民事纠纷。实践当中，我还见过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伪造了身份证，就是伪造了，比如说伪造他身份证， 嗯， 哎，找了一个人比较像的人，身份证都写他的名字，然后拿着房本可能他持有，然后找了一个和他比较像的人做了一个身份证，然后就把这个户籍给过了， 嗯， 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构成这个刑事犯罪了。 对， 为什么刑事犯罪？首先你过户，你这个身份证的造假， 嗯， 是吧，你造假这个都有 都这个身份证上都印有这个公安机关的公章，最起码它是一个伪造国家机关公章罪，对吧？这可能就涉及到刑事犯罪的问题。 对，所以就说他具体是怎么欺骗的， 对， 根据他的情节的轻重，然后再给予他一定的这个定罪哈。这是一个。另外呢，比如说，要是强制执行的话，这个应该说是法院来定是吧？ 是，强制执行呢，因为这个朋友，我估计他最关心的就是强制执行，因为他觉得官司应该问题不大，卖了他房子没给他钱，主要就是强制执行。强制执行呢，他这个流程呢，就是你。在判决生效后，如果被执行人没有给你钱，你写一个强制执行申请书，然后呢，到法院的这个立案厅立上案，立上案以后呢，就分到这个执行庭法官的手里，由法官来进行强制执行。但是呢，你也不能理解成说我交给法官了，就是这个执行庭的法官他就一个人就给你做了。作为你来讲，你要提供线索， 要有这个意愿， 你要 提供线索， 你提供线索，他给你执行。比如说，你说他在某某银行。有一个存款或在某某区有套房子，你提供的这个线索，执行法官去给你执行。 对， 并不是说你执行到了法院，执行庭的法官立上案以后，你就什么线索都不提供。你不提供线索， 就你提供线索，然后这个法院的话呢，可能会去调查。 你只要给了线索，他肯定会去给你查。只要是符合法律规定要求的，都给你查。但是你要没有线索，他可能不知道上哪去给你执行去。所以呢，这方面你得双方配合，你只需要提供线索就可以。 另外在这点上，我替他再问一下，因为他前面第一句就是说，房子以欺骗的方式被亲戚的孩子偷偷变卖了。那如果说给这孩子定罪哈，是不是他的亲戚也会受到连累呢？ 这个亲戚应该涉及不到，看看亲戚里边和他孩子有没有恶意串通， 比如他这孩子的父母。 这个呢，关键看他这个亲戚有没有和这个孩子恶意串通。如果两个人商量好了，变卖你的这个房产是吧？卖了钱又不给你，你可以作为一个共同被告嘛。如果他不知道，就是孩子单方面他自己做那么一个事儿，可能就他自己承担法律责任。 对， 关键他看他俩有没有这种恶意串通的事实。 亲戚之间就是弄这种事儿特别麻烦，因为他不管怎么也是砸断骨头连着筋的。 主持人讲到这儿呢，我 不太好下手， 因为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以后大家再委托卖房的时候，一定得长个心眼儿。 对， 就是汇款账户，有的时候你可能说你在美国，在加拿大。你不方便，可能得委托自己的一些兄弟姐妹帮你卖房，或者你在外地，或者还有其他意思，年纪比较大了，等等吧，可能要委托别人来卖房。这个人肯定是你信得过的一个人，你不信得过，你也不可能让他卖。 对， 可以委托他卖房，但是汇款的账号留你自己的。一定在合同当中体现出来是。 咱并不是说不信人家，不信任人家。其实，在办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应该这样。 对，你小心一点。你让他办不要紧，你这个汇款账号一定要让他打到这个账号里。在合同里边注明，是吧？那个这样的话呢，买房的钱直接就汇到你这儿来了，避免出现拿了钱不给你的情况。 对，也避免出现一些麻烦啊。另外呢，记住你又发了一个微信，他说是伪造变卖， 就是我说的第二种。 第二种 伪造变卖， 伪造 肯定得伪造他的身份证， 那这 个呢就涉及到刑事犯罪了。就这一个身份证就构成刑事犯罪。 所以这个事儿呢，不管怎么样哈，这个你们是一家子亲戚哈。虽然说这个孩子呢做出特别出边的事儿，但是呢，你们还是要好好考虑看看怎么来解决 这个问题。对，你看看这事儿呢，这个朋友呢，我觉得你可以这么着，你先按民事诉讼来进行处理。亲戚嘛，是吧？他有的时候他也不想让这个孩子，你这要是追究他刑事责任， 对， 可能这孩子可能这一辈子可能就完了。 判个几年真麻烦。 先。通过这个给他要钱看 能不能， 如果他不给你，你再给他说这个问题，不花你的钱，你不花你 把严重性跟他说清楚， 包括给他的父母都说清楚，这个东西伪造，这个国家机关这个公章，这都构成刑事犯罪的，我到公安局只要一举报你，因为你这个伪造的身份证，房管局都有底儿啊， 对 是吧？一举报你，你这要追究刑事责任，他这给你钱，都是亲戚，我看就算了，不给你钱，你再考虑再进一步的。 像这种事儿，如果咱们这个说不清楚的话呢，可以聘请一个律师啊，也许这个孩子你跟他说。他意识不到严重性啊，他觉得总是亲戚。如果真是说约一个律师好好跟他谈的话，他意识到这个严重性，也许可能民事这种调解就能解决了。 对， 这都很难说的。 对，也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不是有这个重播嘛，是吧？那个网上都有，把这个重播他给听一听，让他亲戚 让他 父母让他父母听一听，回头做做这个孩子的工作。 是的，是的， 想办法赶紧把钱给你还上。 没错，我觉得李律师这个 说 法特别好。 律师都说了，你这个不是一个民事的一个问题了，是吧？你伪造一些材料。让你 你把这个户给过了，那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了啊！ 让这个孩子听听我们这个节目啊，这个事情非常严重了。 是啊，这个别把这个事儿处理大了，别到时候把孩子真要是判了刑，可能一辈子可能就跑 办 了 是个污点了。好的，那大家如果还有些什么样的事情的话，关于房子方面，都可以呢通过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另外今天的李律师还拿来了他写的一本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这本书啊。如果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微信当中呢表达一下您的意愿啊，写一个要书啊或者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把您的个 名字 电话 啊 电话号码和这个名字写好，我们有关人员会跟您进行沟通的啊。好了，那下面呢就进入我们今天这个案件的梳理。好，那现在呢咱们国家呢也是渐渐的步入了老年社会了哈。如果老人走了以后他留下了这个所谓的遗产的话怎么来处理，现在真的是一个问题了。而且我发现啊，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哈，比如说要走了的老人呢可能八九十岁，那么八九十岁他的家里边肯定不是说独生子，不是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没纠纷了， 一般就是很难有纠纷。一般像这样年龄的人呢，他家里可能真的会有好几个孩子，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对 啊，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梳理一个案件啊，就是老父亲啊他倒是写了一个，他也不知道到叫什么东西，现在无法定论的哈。他老父亲当时写这个东西呢，他还写了一个叫我的意见。 哎，这题目是我的意见。 题目叫我的意见。你说他是遗嘱吧，你说他是分家单吧，都说不清楚哈。所以呢咱们让律师李律师给梳理一下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老张夫妇啊有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叫张丽、张玉和张军。一家人呢住在这个产权人为老张的301号的这个房子里边。那么张丽呢在老家工作，张玉呢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在北京工作了。那张军就是这个男孩啊，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孩了，一直和父母呢住在一起，变成了啃老族了。那么2013年的时候呢，张老太去世了，老张呢也因为病呢又住院了。张军呢要求老张将301号的这个就是北京这个房产呢过户到他的名下。那禁不住呢张军软磨硬泡啊，老张呢就把子女叫到了床边，让张军就让他儿子代写了一个所谓的我的意见啊。这个内容呢是说我和你妈啊，就张老太有湖南的祖宅啊一套，已经给大女儿，因为大女儿在那边嘛啊， 对，已经给在湖南工作， 对，大老家，所以呢给这个大女儿张丽。那北京的301号的这个房子就给这个儿子了啊，给张军了。这之后呢老张让大家呢在我的意见上面的就是见证人的身份下签了三个子女的以及老张签字啊，有了他们的签字。那么老张呢去世了，那301号房呢一直是由他的儿子张军来住着，那房子呢也没有过户。2017年的时候呢，张玉就是他其中的一个女儿在北京工作的，想分得301号房中属于自己的那份，但是老父亲呢留有我的意见这个内容，自己呢也签了字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张玉啊就不知道是否还能主张自己的权利。 对， 所以这么一个事儿。 这个一说这个案例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比较懵，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有没有效啊，是吧，都签字了， 对， 是吧，老人把这个301给了男孩张军啊，没有留给张玉，那么另外一套房子呢，湖南老家的房子呢给了另外一个女儿张丽了，张玉啥都没分到。现在张玉 张玉是什么都没有分到， 什么都没分到啊，因为张玉呢家庭条件比较好， 而且他也是在北京工作， 对，你家庭条件好就先别留给你了吧，就留给其他的两个孩子吧，各个一套。但是张玉呢到老人去世以后呢，他心里不平衡，是吧，因为 越想觉得不对劲儿， 对 呀、 啊 啊， 这里边有很多 姐妹都有好处，我怎么会没有呢？ 对，因为301号房它比较复杂，这里边并不是光他父亲一个人的，还有他母亲的份额。 对， 是不是老父亲在写这个我的在立这个我的意见这个内容的时候，他母亲已经去世了，是吧？这里边一问就是有没有母亲这个份额算不算数，是吧？父亲能不能处分母亲的份额？第二个问题呢，他也签字了，他签字的这个行为以见证人的身份签了那么一个字，这个东西是什么性质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 其实比较麻烦，有一定的争议。 我是觉得这样啊，李律师，咱们首先呢，就是由老张口述啊，他儿子书写的这个所谓的我的意见这个内容，能不能算作老张的遗嘱，还是属于家庭成员之间形成的一种分家的一种协议书？是什么性质？ 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这两者呢，我认为呢，它都不属于。实际上，他想应该属于是一个遗嘱，但又是一个无效的遗嘱。它不是一个合法有效的遗嘱。首先大家看一下这个题目是我的意见。我的意见是什么呢？是老人单方面的一个处理意见。因为老人认为这房子都是他的。 对。 是吧？不是你们的。 他想怎么着怎么着。 对，我的意见嘛，就是我的东西我要怎么处理。首先大家看这个我的题，这个我的意见它就带有老人的就是处分自己一个遗产的一个意愿。 这个、主观的意愿在里头。 第二个呢，整个内容的书写都是由小儿子来书写。表述的呢是老人的一个意见，是不是啊？但是呢，其他人注意了，是以见证人的身份来签字，是吧？一般分家单呢都是分家单，什么叫分家单呢？就是合同，大家家里边订立一个分家协议的一个合同。这个呢是大家都有份儿来来做一个具体的一个约定。那么大家可能都是这个分家协议的一个主体。而在这个里边呢，虽然这几个子女张丽、张玉、张军都签了字，但是他们是以见证人的身份来签的字。是见证人，而并不是合同主体的身份来签的字。 那所以说这份呢既不是遗嘱又不是一个分家的协议书。 对，首先它不是一个分家单。 那也就是说，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肯定是认这个所谓我的意见这个内容呢是无效的， 是一个无效的， 是一个无效的意见。 为什么这个遗嘱它无效呢？因为我们这个遗嘱呢，首先来说呢，它不是一个自书遗嘱啊，并不是这个老张呢 自己 书写这个遗嘱，它属于一个老张，实际上按老张的意愿是一个代书遗嘱，但是呢，它又不符合代书遗址的法定形式。看这个代书遗嘱是谁来代书的呢？是由张军他的儿子来代书的，这个就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是吧？代书人要有两个人啊，那个代书遗嘱要有两个人来进行见证，其中一个人代书。另外一个人呢也要在见证人上签字，但是呢这两个人呢要求是无利害的关系人。什么是无利害关系人啊？子女肯定不是，他们都是被继承人啊，他们都是有利害关系的。他们首先不能做这个见证人。张军是肯定不行的。谁可以啊？居委会的老大妈、邻居，是吧？律师，这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他们可以做见证人。所以代书人本身不符合要求，另外的两个见证人也不符合要求。因此呢，他不是一个合法的代书遗嘱，因此呢，他就是一个无效的。 无效的。所以呢，咱们就直奔主题啊，就是他这个两个女儿，一个是在老家的张丽啊，已经把老宅呢分到他的名下了。另外呢，当然这个意见书当中呢也说把北京这套房呢给他的儿子张军。 对。 那实际上人家张玉呢是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的。 对。 但是呢，面对我的意见哈，他当时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啊，他也签了字了。但是现在这个我的意见既不是属于遗嘱，也是不属于什么协议书之类的啊， 也不属于分家单、分家协议吧？ 那他就这个无效了。 无效。 无效的情况下，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能不能再主张自己的权利呢？张玉就北京这个， 我觉得呢，张玉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因为刚才咱们提到了，他既不是一个分家协议，也不是一个有效的遗嘱。 遗嘱对。 那么张玉呢，可以诉到法院，要求对这个301号房进行一个平均分割。三个子女嘛。一人三分之一来进行一个分割，我觉得他有这个权利。 所以说最后呢可能法院是这样来判决的。无论是老家的老宅还是北京的这套房，是吧？那就是三个子女的平均分配， 对， 是吧？其实在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张老太的份额，是吗？ 对。这里边呢，实际上这个老张呢，因为他感觉老伴去世了，这个房子就是应该归他了，是由他来处理，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我的意见嘛。实际上老张呢这里边还是有一个误解，因为他老伴去世以后呢，这个继承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啊。那么在老伴去世以后呢，他是有四个继承人，是吧？老张是一个，三个子女各占一份。实际上老张老伴的这个二分之一呢，以每个子女包括老张可以各分得1/8，二分之一除以四嘛，四个人分嘛，各分得1/8。 对， 但是老张他没有这个， 就平摊在这个三个儿女身上。 对，所以老张实际上他应该是在这个份额当中，在处分的时候，他应该是占5%，继承了老太太的1/8，自己还有1/2，加起来应该是他占5%。 对，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时你不管他现在看来既不是什么分家这个协议书，也不是什么遗嘱啊，但是不管怎么样，里边都写清楚了这个到底给谁给谁，而且呢，作为在 在北京工作这个女儿之一的张玉啊，她也在意见书上签字，就是说她同意这种做法，但是后来呢她又反悔了，又想要财产了，这种性质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呢？ 是这样，你问的这个问题比较好。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作为这个张玉，他也在见证人上签了字 了， 你也是同意的了， 对不对？ 你同意了，现在你又反悔，你是不是属于违约？这个我觉得就是把那个性质了。如果是一个分家协议书，那么你签了字，那你是不能进行反悔的。 对， 双方订立的是一种合同嘛， 是 吧？你合同订立了，你是不能反悔了。而本案当中，我们注意看一下， 对， 他是以见证人的身份， 对， 我只是见证了这么一个过程，我爸爸做了那么一个处分的意思，由我弟弟来进行代书，我作为一个见证人签了一个字，我只是一个见证人，我见证了这个事儿，而并不是我的一个处分行为，这是两回事儿。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大家拐不过弯来的一个点。 我也觉得 见证人和甲方乙方的合同主体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看怎么说了哈。实际上当时作为北京这个女孩张玉，其实她可能就当时就同意了，但是没想到现在2017年这北京的房价这么高， 您说也有道理，是吧？ 分不得一分羹的，也许可能觉得有点亏，这个时候呢有点反悔。其实我个人认为肯定是这么个情况。那当时如果她不同意，你就不同意呗，你签什么字啊，对吧？所以呢，现在这种情况当然也并不能说人家张玉就怎么怎么着哈。按来说确实是三个子女之间的应该平均分配，这倒是也应该是客观的。但是是不也是按照具体的情况，他们之间还互相协商？比如说大姐，你本身在老家，你不在北京啊，是不是那个房产给他？那这边北京的这两个房产怎么来处理？这个他姐姐跟他这个张军他弟弟之间，张玉跟这个他弟弟张军之间怎么来协调？这是他们自己的家事了，变成他们的家事儿就可以了。您觉得呢？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呢，那个张帝呢在湖南还分得了一套祖宅。 对呀、啊、对呀、啊、 但是呢这个呢在本案当中应该是不再涉及了 啊，就不再涉及了。对对对， 就是说老张在写这个我的意见，在立我的意见这个遗嘱的时候，那个房子湖南的这个祖宅已经变更成张帝了。 对，已经变更了。 实际上他已经不是我的意见当中所涉及到的这个老张处分的财产、 就是北京 已经是人家张丽的房子了，在那时候、 那神 所以这个内容应该是不应该再分割张丽的这个房子了。 但是如果张丽啊，就老家这人他也要北京这个房子怎么办呀？ 哎，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人家张丽真要是要北京的房子，人家也要得着啊， 也要得着、 是吧？现在分割就是301啊，湖南的祖宅已经过户给我了，是吧？现在301还在父母的名下，我要求分割301，分这个1/3，是有这个法定权利的。 好的， 这个呢也看张丽他自己的这个良心吧， 对 吧？ 对，良心。 如果他觉得已经分割过一个房子了，再要这个房子觉得不太合适，或者少要点，我觉得也应该 没错， 也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我觉得啊，以后啊，这个作为老人写遗嘱啊，一定要写清楚了啊，按照他的流程和规矩写，否则的话是无效的，不生效。那么对以后孩子们他们之间的关系都造成特别大的影响啊。好了，那咱们呢先聊到这儿。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